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继续为您讲述北京慈善义工联合会先进个人、北京好人、红军慈善义工服务队队长姚军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姚先生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做公益的故事。实际上现在你的这个组织吧，已经这个有很大的服务范围了。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说到了在房山啊，咱们的这个培训基地，在通州现在也有咱们的分队啊，主要的负责一些关爱咱们青少年成长的这样的公益学校，还有一些环保方面的一些公益活动。另外你也曾介绍过，就是还在河北的县县，现在也有咱们的分队在活动，是吧？ 对。 那边的这个主要的活动范围和这个活动内容是什么呢？ 那边呢，主要以孝德文化开学习班为主。 哦。 啊，再一个呢，去年吧，出现了一个大学生啊，上不起学。 就是当地的孩子。 对，当地的孩子已经考上了大学。然后我们那边队员呢，了解这个事实以后，然后给总队报过来。 就是他是因为经济原因， 家里的经济原因， 考上了，但是呢你要上那个大学你得交学费， 对， 是吧？你得这个有多少好几年呢也啊。 对， 咱们了解到他这情况。 对，然后我就派队员再次去核实。因为这个款项都是大家自发自愿捐赠的，所以说必须要去核实。核实确实出现这种问题，把材料报上以后，我跟副队我们开始在群里面募捐。是针对我们义工内部募捐，捐了10000多块钱吧，解决了他这个首期学费的问题。然后我跟副队我们亲自带队去看望孩子。 就是当这个款项交到他的手上的时候，孩子应该是非常的激动的。 是的， 有机会去高等学校去继续深造了。 对， 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啊，你看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是吧，这个怎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它确确实实各种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对， 有这样急迫需要帮助的孩子们，那这就是咱们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它进行对社会的一个补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及时发现，及时的采取措施，让他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那你就说你这个好多钱呀，你这得靠募捐。 从募捐角度上我们不对外。 哦， 只对我们义工内部。 你的服务队的队员们。 对对对。 那你的服务队的队员们，他比如说加入这个服务队，他就能够有这样的自觉性，或者意识到啊，我就有可能会去被募捐。 他们知道吗？ 没有，完全是自觉自愿 啊，就是你也不会去强制的去要求， 对， 啊，你就是在可以在这个内部做一个倡导，有这么一个情况， 对 啊，大家愿意伸出援手的队员，您就把你的力量贡献出来， 是这样， 啊，这还是一个怎么说，挺需要奉献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参加进来就意味着要做贡献，可能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可索取的东西。 没错，这个我们募捐以后，把这笔捐款捐给孩子以后，孩子在大学里面又加入了我的团队，然后在大学里面呢加入了社团，继续在社团里面作为志愿者。 哎，你看他受到了帮助， 对， 他到大学里了， 他在帮助， 他也成了大学里的小小志愿者， 对。 这个就是一种延伸啊，也对你的一种回报。其实说起来这个做公益，姚先生不仅仅是从这个服务队成立开始，我们也了解到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比如说在2008年咱们北京奥运会期间，在中关村北大校友会，您就曾经帮助运动员们去做这个什么理疗啊这样的服务，对吧？而且帮他们这个放松啊，提高成绩啊， 对， 可以说是尽一点自己的这种力量啊。那个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益活动， 是， 2009年去南方，去贵州扶贫， 三年， 对，2009年开始去的， 对， 一待就是三年。哦，那到当地你去扶贫是做什么工作？还是你这个医疗的工作？ 对。 是到贵州什么地方？ 六盘水， 对，也是到那个就是山村什么的，这 非常非常苦 哦， 当地的， 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使你在心中埋下这种公益的种子，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去的一种动力，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实际上。那在2015年，您这个北京红军慈善义工服务队成立之初，也可以说，9月份啊，8月8号的成立是吧？9月份开始就为延庆旧县镇严庄村烧伤居民进行过这种慈善的捐款。 对， 那也是就是都是咱们的队员来去。 没错。 哦，那是个怎么个情况呢？ 这个烧伤病人呢，他是煤气管爆炸。 哎呦嚯！ 本身穿的又是化纤的东西，整个那个火着了以后，整个 就是 烧伤面积达到90%。 哎呦，大面积烧伤！ 大面积烧伤。 像这种烧伤的治疗呢，是费用非常昂贵。 没错。是这样的。 作为他自己，应该承担起来是很有困难的， 无力承担。 嗯， 我们了解到这个事实以后啊，和传统文化的老师，包括骨干，我们就商量自愿的去捐助。 这就是你服务队刚刚成立之初啊， 对， 他还不像现在，你现在规模挺大是吧，你说了就是500-600人啊，然后呢这个大家总的来说凑到一块儿，他力量还是比较大的。你是那会儿刚成立能有100人吗？ 没有。 也没有吧。那就可能就是你们最初成立的这些人。 对。 然后可能如果真是想要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为他缓解解决一定的问题，那这需要的这个量啊，这咱们说白了吧，说这个钱的这个量应该也不少，所以可能分担到每个人身上，那个还是有点重的。 对， 你们当时给这位村民募捐了大概多少钱？你还记得？ 一万五六左右。对 啊，你要是你当时你有多少个人参加呢？ 因为是我们两个团队去了以后呢，看到烧伤的病人，那种惨状，确实挺不好受的，但是也是个及时雨，他刚把上一批款项 刚用完 ， 哦， 而且他的嫂子，把给他侄儿要结婚用的钱也用在了这个烧伤病人的身上，说当时我听这事儿我非常感动，义不容辞的，我们就给他。等于这批款项是正好第二天要用， 就接上了。 接上 啊！你想，刚才你说多少？15-16000啊！ 15-16000， 您平均到每个人，大概也得有一定的数量， 几百块钱 ，所以这个也挺不容易。而且，你也不是这一锤子买卖就完事儿了啊！ 对， 后来还陆续的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帮助。 对， 听说还帮他去找到这个主治医生，劝说医生能减免一些费用， 因为他要身上要抹那种药嘛，一天的费用说最起码的要1-2000块钱，家里根本承受不起。 是， 那医生能听你们的吗？ 那被我们的行为所感动， 我给感动了。 本身呢，跟他就是没有、没有这种亲属关系 啊，所以 就是一种大爱。 对，医生也很感动，还真的就有一定的这个减轻对他的这个负担。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到位的这样的这个关心和服务。除此之外，还是为咱们的这个延庆地区的很多的这些贫困的山区去组织募捐啊，去看望那些敬老院的老人， 对， 为老人们募捐衣物啊。因为你这个讲很多的孝道文化，是吧？你孝道文化，你光是坐在屋里头大伙儿聊，这个轻谈了啊，要落实在行动上。对于老人的这种关爱呢，实际上就是孝道的一部分。咱们说这个孝道这个事儿，不仅仅是家庭当中子女对于父母这样的一种孝顺，作为这个社会的志愿服务关爱老人，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孝道。你们都会为老人们去做一些什么事儿呢？ 表演节目，然后剪指甲， 哦， 给老人洗脚，去敬老院， 会经常去， 经常去。 另外还发挥你的这个特长，就是跟老人家聊聊天啊， 对， 这个解解心宽啊， 中医一针， 还有这是中医的康复理疗啊， 对， 因为他们不仅仅是身体这个有了障碍，承受病痛，而且心理上他有好多的结的啊， 对， 所以这个都是很切合于他们实际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对， 在这个2015年8月到现在的这么3年多的时间里呢，在每个周末晚上，姚先生都会带领队员们进行爱我家乡公益环保活动。这个听说是无论寒暑啊，从来都没停过。每个周末是什么概念？每周六还是每周日？ 每周六的晚上的7点到8点。 哦，是在延庆的。 在延庆的归川广场。 哦，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主要是捡拾垃圾。 哦，而且看你们活动的那个照片里边哈，还都统一的穿着你这个红马甲啊。就现在姚先生这个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也在穿着这个服装。 对。 上面印着这个红军公益的徽章。写着这几个字，就是参加活动的人都穿着统一的这个服装， 对， 为这个归川广场去把这个环境给保护得更好。 这3年来一直在坚持在做。前两天呢，这个由于广场因为奥运会和世园会的召开，整个这个广场整个停了。 哦， 所以说我把项目停了以后，广场建成以后呢，那个有些老队员又找到我，说姚队啊，你看看我们都60、70岁了，你说再去干一些你们控烟工作什么，这个不太现实，去敬老院吧，我没这个岁数了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捡捡垃圾挺适合我，能不能把这项目延续下去？ 那肯定的，等那个工程完了，你们还得继续干。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又延续下来了。当时提的观念是，我说捡起的是垃圾，实际上拾起的是一种文明。 没错，这种行动实际上你在那儿做，也会给周围的这些人，不管是路过的也好，还是在那儿围观的也好，它都会带来一种很真切的这种影响。久而久之吧，就更多的人会知道，哦，你看那么多人他们在那儿做这种保护活动，我们可不能给破坏了，它就形成了一种习惯。 这是一种感召吧。 没错， 我当时在广场上也招募了很多，当时就加入我们这支团队一共， 你临时的跟着干一会儿也可以。 他说，哎呀，我能实现我自身的价值。 对， 这样 也给他一件马甲。 对， 好，这是一个这个长期坚持的活动啊， 对， 就是那个风雨无阻的。还有一个你长期的一直在做的活动，而且你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就是这个控烟工作。 我现在呢，担任北京控烟协会延庆分队的团队长。主要负责延庆整个区域的控烟巡查，控烟投诉，由我们来处理。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公益组织， 也是一项， 对，也是一项单独的一个项目。 那就是说意味着，比如说啊，就在你这个 范围之内啊，延庆啊，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可能在饭店里正在消费啊，就在这公共场所，我发现了，哎，有人不遵守这个控烟规定，啊，抽烟了，啊，然后呢，我可能就举报了，啊，是吧？然后呢，你们会根据这个反应的情况， 对， 然后前去查处， 对，主要是以劝阻为主， 劝阻，啊。反正这个其实这工作也挺细致，也挺繁琐，不好做， 也遇到很多不配合的，或者言语上有冲突的。 哎，对，因为他自己认为我这个没什么，只不过就是抽根烟嘛，一个习惯嘛，是吧？但实际上呢，他对周围的人是有影响的。 对 啊，你们一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了，当事人还在，是吧？啊，你可能有的时候你接到了这个举报的情况，你去了，可能人已经走了。 对， 哎，只是跟这个 商家 来去说劝，就是给他们一个警示，哎，让他们以后多注意，是吧？如果当事人还在的时候，你们会上前去当面劝阻吗？ 有过这种现象， 有这样。 基本上我们总队呢给配了点小礼品。 哦， 我们会以这种连赠送小礼品的模式，包括控烟小礼品模式，我们去跟他去沟通。 哦， 是这样，更好的接受。 哦，我明白了，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对， 我们不是说，你看以前咱们也有带着那个袖箍啊，然后上去说，哎，你这罚5块钱啊，不是这个方式。 对对对。 啊，上去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 没错。 沟通啊，聊天啊，先生，您看看咱们有这个控烟的规定啊，您看您能不能把这个您这烟吸了啊？然后呢，我们作为这个奖励您呢，有一个小礼物。 对， 哎呀妈呀，这真是真的很难的啊啊！哎呀，这是个做起来很辛苦的一项工作。另外呢，除了这两项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些相关的文化方面的工作啊。你比如说延庆传统文化论坛。是吧？你们在这个论坛举办的时候，会也为他进行一些义务服务。 对， 这论坛到现在办了13期，每一期你们都去吗？ 我是从第9期 哦 接这个去服务的。 在这个论坛举办的时候，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我主要负责护场。 哦， 啊，整个的场地都 保安是那种性质的， 对，对， 在会场上巡视。 对，一是处理一些需要处理的，不过嘉宾晕倒了呀什么的，利用我的专长， 哎，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哎，这是，另外呢，还会在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一些这个环保的重要的点上去做一些这个服务的工作，像德胜门的919车站，这个是到延庆的长途总站吧？ 对。 那么在这儿你们也搞活动。这是因为就是这儿去延庆的人多嘛？ 对，因为很多我们延庆出租司机 哦 会在这个这儿坐车，来回坐车。我最初的时候给这些司机们在马店那儿给大家服务的，这个有腰腿疼的，我会帮他们去处理。 这是。为 有这种情节 啊，实际上也是为他们进行服务哈。 对， 你这个你都是怎么想到的？怎么找到的这些点呀？就是生活当中观察吗？ 不是，因为我以前也曾经是名出租司机 哦， 所以说我知道他们的里面的酸甜苦辣。 天哪，哎呀，真是这个很多的细微的地方， 对， 来去这个找到工作的点。那么通过这些。送温暖呀，还有这些这个公益活动啊，你觉得这些年来对于你服务的对象，对他们，包括对他们的生活呀，对他们的环境有改变吗？ 有改变，最起码的我改变了， 你自己也改变了， 对我自身改变了， 环境上呢？ 环境上改变非常大的， 有变化， 对，有变化。 你比如说像你们每次都去的这个叫珲春广场， 对。 他的这个卫生面貌肯定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已经派专人，包括晚上又派专人在这广场上巡视。 你说这个专职人员也是你服务队里边的工作人员， 不是 队友吗？ 不是， 不是啊，是相关部门的 对 一些，就是通过你们这种活动，实际上也引起了他们的一些重视。 没错。 这些这个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一种比较深远的影响。 团队这么多公益项目，这么多的活动，那你自己的生活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几乎就没有我的个人的考虑，个人的这个几乎就没有。 周末的时候也不休息， 有时候这是一天两场，一天两场活动， 这个还挺奔忙。如果说这些年来做这些公益，让你总结一下自己的感悟和收获，那你会有什么分享给大家的呢？ 我记得中央电台一个张导，跟我说过这么的话，说姚队啊，看到你们啊，这个几年来为这个慈善公益事业的付出，希望你带着这支红军队伍，延庆就是曾经的延安，曾经西柏坡，希望你带着这支红军，新时代的红军，队伍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这种大爱播撒出去，所以说对我是一种激励， 虽然你这个红军是那个鸿雁的鸿，君子的君啊，它也跟那个咱们那个传统的红军谐音了。 我起这个名字当中也是要有这个因素， 有这 个 红军精神。 对，是这样，因为我叫姚军， 对 啊，所以说起这名字时候也是有意识的。 红军的精神也是老的革命传统。 对， 那对于这个未来，你还有哪些设想吗？就包括你的各项的公益活动、公益事业， 这块呢，慢慢的我会，把各个分项，交给我们的副队，来处理，各管一摊儿，因为，靠我个人的能力啊，根本完不成所需的这些公益项目，这个呢，我现在重点的抓的是孝道文化公益项目这块，这是我主抓，包括孔雁这块， 是啊。还会有新的这个区域拓展出来吗？你比如说 现在有现在跟北京这个邮电大学史记学院跟这些大学生也成立了大学生分队让这些年轻人来充实到这支队伍当中 所以说这些分队的这些骨干力量也很重要 因为明年在我们延庆世博会将在我们延庆举行，需要大批的志愿者。2022年的冬奥会，延庆有我们一条滑道。 对， 所以说为这两会的召开，我这支红军队伍，我想给他一点点扩大规模，来服务于这个两会。 哎，你看，这近一两年的目标， 对， 然后包括长远的目标，实际上在你心里边都有一个打算了，已经。 对。 那也希望你的这些目标呢都能够顺利的实现，让你的红军队伍早日的壮大起来。 谢谢。 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的这种公益的服务。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那些荣耀或者挫败，那些变化莫测或者平淡如常，那些闪亮的或者灰暗的日子，而你听到了自己。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